可能要刮大风，这个时候不适合来山里啊。老白兄弟，我们现在必须要在这里露营，因为这里有挡风口，再往前走我们就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，晚上肯定会刮大风，这里七月份经常会刮大风下大雨，所以只有现在就扎营，明天早上我们早点起来，争取把时间给补上去。 六子查看了一下 GPS 定位器，也点头同意牛角的提议，于是牛角就要他们先帮他看着头马，他一个人到队伍的后面去告诉那些登山队的。他们点头答应，然后找了一个最好的地方开始搭帐篷。六子给他们每个人一个 GPS 和通话器说， 这里手机没有用啊，这两个东西你们留着。 安宗裹了一下羽绒服对白毅说， 你看我们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啊。 白毅趁着太阳西下最后的余光看了看四周的地形， 不好说，这样的天气估计还得走好几天吧。我们要去大本营做最后的补给，但是我们不上主峰马青冈日，而是要去找哈龙河冰川与马沁宝木拉山峰的交接点，在那里也许能够找到神殿的踪迹。不过这条路十分难走，我们得做最后一次物品筛选，带上所有必须的，不重要的只有留下，否则那 7.7 公里的冰川可以把我们活活拖垮。 我们每个人都把东西分成三份，然后每个人呢再空出一个空间来，放下药品食物、其他必要装备和火药这三种大重类的物品，这样我们可以最大限度的多带。 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姓曹的那些小兔崽子怎么还没跟上？ 安宗回头看了看，发现在远处牛角着急要他们过去帮忙，他们连忙放下手头东西跑过去，冲到后面一看，居然是他们队伍中一个男的躺倒在地上，脸憋得紫红，不停在吸气，但就是没听见吐气的声音。安宗一看，这是哮喘病发的表现啊！这些人也真是的，哮喘病都敢来爬雪山，看来这真是一群缺心眼。他连忙跑过去抬起那个人的上半身，让他尽量靠在自己的身上。这家伙估计呕吐过了，浑身一股酸臭味，他头一靠近，安宗就差点没被熏得背过气和他一起晕。他不停地吸气，但就是无法真正的呼吸到空气，如果再不做处理就只有玩完了。安宗对那些人喊道， 你们这群人有没有常识啊，哮喘病也敢来爬雪山，找死不是吗？快拿药来。 但是没想到那些人都没有动，只是看着那个人有气进没气出。曹阳走了过来，对着那个病人说， 小周，你居然有哮喘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？现在我们不能带你继续前进了，你要自己留在这里，我们会给你必要的下山物资。 这话听上去十分真诚，但是内容实在是太冰冷无情了，让那么一个病号一个人回去，不等于是宣判他的死刑吗？不过队伍里居然没有人反对，那两个女人也躲在男人们的身后冷冷地看着。安宗真的是奇怪啊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同伴呢？白毅拍了拍他，让他把这个人放下。安宗有些犹豫，但是最终还是离开了。他窝火地骂道， 靠，这群人怎么搞的，居然一点也不关心同伴，只知道赶路，太绝了吧，一点人性也没有。 白毅指了指那个人说， 这些人的来历太古怪了，我发现他们一路上都在做记号，总之别去管他们的闲事儿，我们的目的是快速到达马沁宝木拉山峰。 安宗叹了一口气，觉得没有办法，最后回头看了那个哮喘病人一眼，发现他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面，嘴巴张得都快要脱臼了。所有人都不去管他，而是纷纷卸下装备安营扎寨。后来他的脸上居然露出笑容，那是一种阴冷的笑意，最后翻了个白眼，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晕过去了。安宗想要再去看，被六子拉住说， 你去干什么，那是他们的人，那些家伙一看都知道不是善茬，居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同伴，我们少惹他们为妙啊，他们会处理他的。 安宗跟着六子回到帐篷，他们是和牛角在一起的，他身上虽然有很重的膻味，不过他们都不介意，觉得也不是很难闻。大家少许煮了一些热食便吃了起来， 牛角给他们烧了白酒炖鸡。他说在赶路的时候吃这个肉和喝这个汤可以防止风湿，提高自己的免疫力。他们都问他要了一碗喝。队伍里出了那么一件事，大家都不好受，特别是他们现在对那十个人有了一种恐惧感。这些人到此来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牛角问他们认不认识他们，安宗说他们也不认识，是山底下碰到的。然后牛角要他们小心点，到了大本营就和他们分散，别让那些人跟着他们。他们点了点头，牛角吃了一些白酒煮的鸡肉和汤，就要出去固定好马匹。他说今天晚上肯定会有大风的。当他一走出帐篷，就听到他惊恐的喊叫声，然后他回头说道， 那个人不见了。 他们迅速地跑了出去，发现原本躺在石头边上的小周已经不见了。 你们救了他了？ 安宗问了曹阳。曹阳也有些讶异，不过他根本不关心这些，很快就回答道， 他没必要继续跟着我们了，估计是下山了吧。 说完就回到自己的帐篷，余下四个人面面相觑。安宗心想， 他绝对不可能下山的，再愚蠢的人也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去就是找死，而且他还发着哮喘，走都走不动，那么这个人到底去哪里了？ 他们四周找了找，但是天越来越黑，气温下降得很厉害，风也越刮越厉，他们只有放弃寻找，回到自己的宿舍。白毅眉头皱得越来越紧。安宗问他怎么了，他习惯性地点了一下鼻梁，对他们说， 这些人之中有着很奇怪的气氛。 什么气氛？ 他们好像在等待某个东西，而且他们有着一种类似死亡的气氛。